目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记得吗？你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落在同样的时间，昨天已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住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我当时放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等我放完以后我觉得怎么有点像告别曲呢，就感觉节目已经做完了，对不对啊？ 你其实可以选择一下，就周杰伦的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为什么不选择你知道吗？ 嗯， 因为一会儿中间有一会儿有他的歌曲啊。 我替大家问一下 PD 今天怎么了， 因为我们今天让大家要挑一首歌，所以呢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符合我们一会儿要走的今天这个话题的意思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对不对？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啊。我们两个认真昨天商讨了一下，决定在年底掀起一番大动作所以今天要先跟大家预热一下哈。 感觉最近才开始发力，平常都是随便热个话题 哪有 啊，对啊，每天都有好好商量好吧 没有，因为年底的时候，昨天有朋友就这两天一直都有人提到，我们说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做过这个华语金曲20年， 是 所以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哈？当然不能再来个 20年 、那就跟去年的曲目高度重合嘛，所以也想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玩出点新意，这不就点子有了，所以呢天气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啊，今天早晨5点钟，南疆观察台的气温呢是-5.1度，但是我今天感觉冬老虎也不行嘛。 你可能适应了这个早上起来的温度了吧？ 因为我换了我的极寒装备，我那件叫极寒，你知道吧？是-30度的。 穿暖和了。 穿特别暖和啊！但冷空气呢，虽然现在是渐行渐远，今天天空晴朗，风力不大，这个比较关键。所以气温会比较回升哈， 是的， 适宜交通出行。入夜之后呢，但是今天的气温还是下降很快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请注意加强保暖了哈。 对，对比昨天，为什么你感觉寒冷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哈？就这个风寒效应减小了。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8度哈，昨天只有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是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5度，就是大早上刚起来这个时候，最大相对湿度可以达到75%。 确实也不行嘛啊！ 哎呀， 好了， 你等着， 也不能老这么说，冬天他老人家啊，万一过两天再给你发个大招怎么办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冷空气来袭时候的我们的上榜情况是怎么样的啊？ 火热呀！来看一下前10名，第一名是李美熙，第二名是薛子，第三名清风，第四名是厚德载物，第五名是钟意。 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第六名是 ZGC， 第七名水母 Jelly。第八名是 CC 曹猫猫，第九名，4X 丧啊，这个第十名是恋上你的美，哎呦。也有我念不出来名字的时候啊！ 今天我们的签到排行榜啊，拥挤得非常火热。刚刚有位朋友聊麦开特别可爱，他说：“完了，你们今天为什么少了条广告？我签到，签到我都晚了，我总等着那广告结束了之后倒计时开始点。” 是，就是说明你每次走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方式今天有点不灵了，没关系，随时变换嘛，对吧？哈，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聊点什么话题呢？来，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前些天呢，这个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公布了今年年度10大热歌，10个席位均被云与海、白月光与朱砂痣、踏山河等等这样的短视频爆款攻陷。尽管当晚的星光足以让粉丝沸腾，但最出圈的话题却是年度10大热歌引发的关于华语乐坛要完的争议。咱姑且不聊完不完的事儿啊，先来说说这个选拔制度。它的选拔维度呢，是歌曲的播放量，是基于最大基数用户耳朵投票的结果。抛开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不谈，这些歌曲最大程度反映了主流受众的音乐审美，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那咱们呢，作为全北京最专业的音乐电台，那是不是就得跟大家聊一聊那些你听到的热歌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你心里边的金曲又是什么样的呢？ 哟，左主任今天火力全开啊！ 是的，本来想跟大家随便聊聊，但左主任突然说出来了，我们是全北京最专业的音乐电台。 对， 突然感觉自己不敢瞎说话了。 其实我觉得腾讯也稍微有点冤，帮他鸣点冤啊，就是他其实当天评出了很多榜单， 对， 只不过呢，你 大家只盯着这个 媒体时代的这种，大家就比较喜欢盯那种比较耸人听闻的标题。热歌榜只是其中的榜单之一嘛，但是确实看了一下哈，阿月月、云与海、大紫、白月光与朱砂痣，这个还是算放的比较多一点的哈。然后花童、浪子闲话、回小仙、醒不来的梦、七叔、踏山河啊，这首歌我就一会儿要强的具体说一说，你知道为什么啊？ 我知道。 深海鱼子酱、千万，然后王静文、沦陷、王琦、可可、通海的牧羊人，这首歌其实广场 舞 神曲啊。 对， 然后呢，王星辰、清空。小乐哥执迷不悟，大概说实话，作为 其实是这样的，就说完了之后，大家脑子里面说这是什么歌，但别慌，我们只要放出中间副歌或者说间奏 首的部分你一定知道是什么歌。 我为什么一会儿要先放踏山河呢？因为这在这个我著名的折戟沉沙之战啊。 啊，是，就是 TD 有去参加一次这个开门大吉嘛。 是是是。 就觉得作为专业 DJ， 特别是在我跟思萌都通关了的情况之下，他怎么能折戟呢？ 哎， 结果没想到就正好是在踏山河这首歌这边折了。 当天晚上我过来跟你说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首歌。 哎，是。 其实那个录制时间比较早一点啊。 啊，对，所以其实这也就反映了现在热歌的一个现状，就是你可能听过，你也会哼，但你真对不上这个名字跟演唱者。 哎， 所以刚刚也说要替腾讯鸣一下不平哈。其实就是每一年我们说，你看，哎，以前的时候，比如说2011年有多少金曲，哎呀，那好听的周杰伦、林俊杰、蔡依林扎堆，对不对？但其实当天也评选出了年度十大金曲，比如说像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啊，还有徐佳莹的《不舍》，周深的《和光同尘》，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等等等。 听起来好像 这些歌曲， 啊， 哎，是大家美誉度会比较高一些的。 对， 所以呢，大家就只关注到了这个热歌，并没有关注到这个十大金曲。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有意思了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两个分类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你听到的热歌，你先说说你最近听到什么热歌吧。 哎， 对吧？你觉得哪些歌曲比较热门？另外呢，你心目当中金曲的样子是什么？也不妨来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啊？ 对，其实现在就是当下华语乐坛来讲，一个现状就是热歌和金曲共存嘛。不管是哪个年代，可能那个年代有你记忆深处的周杰伦、林俊杰，就是我们所谓的华语乐坛的鼎盛时代。可是那个年代也有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求佛呀之类 的。你背得好清楚啊！我觉得 香水有毒， 在你心中这两者好像不相上下吧？ 没有没有没有， 好了， 还是有点区分的。 来听听我的这个折戟沉沙之作，也是年度十大热歌之一，来自于七叔叶泽浩带来的《踏山河》。 分分合合不过几十载春秋，我在失眠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把酒与苍天对酌，纵然一去不回，此战又如何？谁见万箭齐发，星火漫天夜如昼，刀光剑影交错，而我长出如龙，乾坤撼动，一笑破苍穹，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生牵挂，望着寒月如牙，孤身纵马，生死无话，风卷残骑裂甲，血染万里黄沙，成败笑谈之间，与青史留下。在失眠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把酒与苍天对酌，纵然一去不回，此战又如何？谁见万箭齐发，星火漫天夜如昼，刀光剑影交错，而我长出如龙，乾坤撼动，一笑破苍穹，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生牵挂，望着寒月如牙，孤身纵马，生死无话，风卷残骑裂甲，血染万里黄沙，成败笑谈之间，与青史留下。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生牵挂，望着寒月如牙，孤身纵马，生死无话，风卷残骑裂甲，血染万里黄沙，笑谈间谁能留下。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音乐很 这就是鲸鱼刚才说到的这种近景效应啊，就是大家呢一说到这十首热歌，好像听的感觉就是目瞪口呆，这是什么热歌我没听过啊，但是当副歌一响起你完了， 我会 这十首歌最起码你都听过，对不对啊？ 而且好多人都说，哎，孩子很喜欢这首歌曲啊。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田说踏山河是同事家三年级的儿子推荐给我的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当他们长大了以后，这就是陪伴他们童年成长的一代人，就是什么金 金曲。 对对，哎，今天我们的这个金曲跟热歌其实分类就是基本简单点说啊，就金曲就是你觉得特别好听的，或者你觉得值得的。 嗯。 那热歌就是现在热度很高的，这个确实本身有、哎、有区别嘛。那一个绿波气很有意思，他说就这还金曲，金银铜铁铝，这算驴曲吧？ 这是热歌，这是热歌， 这就算不错了。 所以你看，就是说，我觉得腾讯这波挨骂哈，真的挺有点冤。就其实可能不是我们专业从业者来讲的话，大家不太分得清金曲和热歌， 嗯、 就总觉得说这也值得，但它现在确实热度很广啊。 好，我们 今天很多朋友都说了，哎，抖音神曲，还有像风吹杨柳哗啦啦，代表了一种观点，说 咋说？ 我现在才知道这歌叫啥，但是我会唱。 对，尤其是那个基本，其实我后来跟静宇也聊过天嘛、嗯。昨天有个人说的很对，抖音现在的很多神曲是不是很像当年的彩铃？ 对，就是、 他直接从高潮出来，而且只有几十秒， 是吧？ 然后如果他发展成一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也就是只是活高潮 副歌，对对，副歌在不断的重复。所以刚刚当我如数家珍说出了当年那么多的彩铃歌曲的时候，就有种被 PD 戳破了的窘迫。 他真的说的好全面啊，什么 QQ 啊，香水有毒。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你这样，我考考你哈。Navi 刘提到了，静宇一说老鼠爱大米，我就立马想起了。我说歌名，你来唱好吗？ 好呀。 狼爱上羊。 狼爱上羊啊！ 爱的疯狂。 啥呀？你怎么记得这么？ 秋天不回来。 我知道这周我要给你考什么了。 就是这些， 我就给你考这些歌曲。我估计你如数家珍。 对呀、啊，是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停， 那一夜你没有。 这果然是热歌啊，就是你 不管 喜不喜欢， 对吧？你要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旋律，太可怕了，魔音贯耳。 哎，这是热歌，那你觉得，那在你心中金曲是什么样子？ 金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周杰伦的《能不能给我 一 首歌的时间》，对不对？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就听到了吧？就静瑜一说到金曲的时候，脑子里面还得搜索一下。 没有搜索，没有搜索，因为、其实就我们提到这一次腾讯音乐盛典的颁奖，我觉得算是近几年的华语乐坛的一个盛事吧，因为也是在疫情笼罩之下，这一次难得有一次可以在现场看到这么多歌手的演唱会，特别是像他们请来了周杰伦。 嗯， 当他弹唱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当年周杰伦在台北小巨蛋那场演唱会，也是铺满了玫瑰花瓣的钢琴弹奏了这一首《能不能给我一首歌》。哎呀，我的美感呀！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 你这个破壁人，你可以先暂停一下吗？ 因为风吹杨柳哗啦啦说特别想看到主持人此时此刻的表情。我们今天应该开启视频直播，我们俩的面部表情比较生动啊。 对，就是我还记得当时这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一期他给了乐迷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是他把蔡依林请来了。就当那个副歌一起的时候，蔡依林朝他一个人走了过来，然后背后是所有的歌迷朋友们，真的就是有一种青春回忆的感觉，回忆杀。 是。可惜现在是昆凌，哎，好了，八卦了啊！ 谁让你提这些？我在聊音乐，好吗？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热歌跟金曲，大家来不妨说一说。我觉得从两个维度吧，第一是你最近听过的热歌和金曲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第二呢，就是你觉得什么样子的歌曲是热歌或者金曲？接下来今天呢，我有个小巧思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所有的歌曲都是最近的热歌，这首歌曲我觉得就是吧， 金曲榜上有名， 就结合的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哈 ？Adele 的新歌《Easy on Me》。 There ain't no gold in this river that I've been washing my hands in forever. I know there is hope in these waters, but I can't bring myself to swim when I am drowning in this silence. Let me in, God. 什么叫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呀？啊， 哎、 这就是 说，人家尔黛尔今年才33岁。 好了，开玩笑了啊！当然呢，之前呢，就阿黛尔的这种声音呢，实在是太具有穿透力，跟他自己的本身的魅力。我记得当时刘欢老师第一次听到就说 Adele， 但是你就会觉得听到有种老灵魂的感觉在里面，对不对啊？嗯、同时呢，这个他的歌曲我觉得是兼顾这种传播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吧。 哎，其实刚刚有位朋友说的，我觉得挺对的，就是你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金曲和热歌呀，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金曲我不想跟着唱，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欣赏。 嗯， 但热歌的时候我会跟着唱，因为口水歌，而且我都会跟着唱。 你刚才说到周杰伦，其实昨天有一个评论，我觉得说的还挺有意思的，是什么人可以和这个90年代的流行天王打得你来我往，同时和跟刚才你说的什么香水有毒、老鼠爱大米，在排行榜当中一争高下？ 谁？ 在周杰伦啊，就是他的歌曲相对来说，他传唱度也还比较好的，但是 其实 他的艺术性还可 以。就是 以 前是只有一个榜单的，那后来大家突然发现了，就是说，你要选金曲对和热歌，哎，这个确实是可以有分开的啊。所以现在慢慢，其实大家会发现有两个榜单在里面。 就原来早秀呢有一个榜单，静宇总是 C 位，后来自从辟出一个滑水榜以后呀。就是我独占鳌头了啊！ 哎，这个形容的非常精准，所以我们大佐永远不能拥有 C 位，是吗？ 大佐还有一个那个早秀小耳朵声音榜。 昵称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热歌这个词儿，叫口水歌啊、但其实可以一以贯之，像昆米提到了说那个什么什么魑魅魍魉啊，什么当时觉得好厉害的，就是 生僻字， 对对对， 特别喜欢那首歌曲， 不是因为我们两个 K 歌 K 过， 对， 哎，我就觉得把它全部都抄下来，然后全部都背过，好像重新上了一节语文课一样的。 嗯。 但今年你提到热歌，怎么能没有那个穷哈哈 你 叉叉 哈利波特汽车扫把， 都会，对不对？ 完了， 好火啊。 是，但是你何小思说，作为一个没有抖音的人，我好像基本与现在的热歌告别了，平常听的仍然是周杰伦、孙燕姿这类金曲，感觉属于80后的金曲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实际上那个时代呢是令人怀念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热歌呢，何小思可能相对来说独特一点，比如说我也不会主动听， 对， 但我避免不了在地铁里走在大街上，有的人他自己拿手机公放啊， 超市都会放啊， 对啊， 这个真的是啊。像大达也提到说，我觉得热歌跟金曲是有时代性的，每代人呢是有不同的审美。还记得我追周杰伦的时候，父母一辈也特别难以接受， 是是是， 觉得是谁啊，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等等的啊。以及他们的概念里，金曲还是诸如像宋祖英，还有像就是像汤就是比如说像张也哎这样的一些歌唱的艺术家等等的。那么时代轮回呢，当时我们喜欢的歌手和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和金曲，那可能当现在这种3-4年级的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哎，他们也会有这样我们相同的感受。 是，但是我在 B 站上怎么看到小朋友长大以后都去听老歌去了？实话讲， 安利一个冷门歌手孙燕姿，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安利冷门歌手孙燕姿吗？ 接下来倒是不安利这个冷门歌手，但是接下来呢，我们 这是今年的金曲， 今年的金曲啊，就今年的刚才说到的是一首热歌榜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次腾讯的评出的金曲榜当中的一首歌曲，我觉得首推这首歌，我们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清风带来的这首《如果声音不记得》。 催促我散场，有星火点亮这场理想，心里留了心窗，月光照的影子长长长，就让我对爱投降，让我步履成双，回头日暮中跌跌撞。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我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典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份早餐呢，是一份满怀爱意和孝心的早餐。我们的投稿人是娟娟细流，她想要借由女儿的手来为自己的老公送上祝福。因为她说啊，12月11号是我老公的生日，但是正巧呢是一个周末，所以想在今天来送上女儿专门做的蛋糕给爸爸，祝爸爸生日快乐。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生日蛋糕如何开始自己做。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哇，就可以看 看到一个裸胚的蛋糕，制作的还真的是挺漂亮的。首先呢，我们提前做好蛋糕胚，在前一天的时候准备好六寸其实就可以了，准备一些山楂，提前一天去籽，再加上适量的冰糖熬制两个小时放凉备用，再准备300克的安佳动物奶油，然后用打蛋器打发，分三次加入30克糖粉，打发到硬性就可以了。用刀子把蛋糕胚分切成5层胚，将第一层蛋糕胚放在旋转盘上，涂上我们打好的奶油。涂奶油啊，一定要记得涂得越薄越好，因为外圈还可以再挤上一圈蛋糕花，不要留有空隙。中间放上一层煮好的山楂，再放一层蛋糕。依次做好5层以后呢，将剩下的奶油全部涂抹在最上层，再加上熬制好的山楂，这样的蛋糕就完成啦。今天呢，想把这一份蛋糕送给自己的老公，也是女儿的爸爸，因为女儿亲手制作的蛋糕也可以在这份早餐当中看得到，希望通过它祝爸爸生日快乐。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我们也来听这首满怀着父亲和女儿之间爱意的，来自弦子和迪克牛仔的《老爹》。 亲爱的老爹，天都还没黑，照顾自己我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劝我不会乱收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生头发像刺猬。 哎呀呀，我的老爹不在身边，你碎碎念口里依然没变。 哎呀呀，我的宝贝，你是小鬼，只要你能得到幸福的智慧，少顶嘴却非常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天天一定早起早睡。 哎呀呀，我的宝贝，可别挑嘴，你这小小年纪欠个什么背。 哎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真的那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能 早餐。 又放这首老爹啊，让我想起了我们俩 K 歌 battle 的日子 啊。 哎呀，今天是女儿送给爸爸的祝福、你看自己亲手制作生日蛋糕啊，而且小姑娘还惊喜出镜了、现在发送一下早餐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动手做蛋糕是件挺麻烦的事情，之前我有做过嘛、还放小视频出来，所以我觉得自己亲手做蛋糕是一件特别能够表达爱意的事情。 是，但是还得做好是吧，要是做的如果就是如果像他这样做的这么精致的一盘的话，我觉得看起来会非常有食欲，但如果那个骗那个奶油的时候骗的不太平整歪歪扭扭的啊， 哎，这其实就是给现在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没有基础的人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做裸蛋糕、你看其实是今天这个小姑娘做的也是裸蛋糕，就这种蛋糕胚是裸露在外面的、她就不要求你那么强的技术，就比如说把那个奶油一定要铺的特别的平整啊、哎呀，做出来像蛋糕店里卖的一样，就其实裸蛋糕的话就也更美味，因为吃起来是一样的嘛、而且看起来也还挺可爱的。 对，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位巨星应该算是影视歌双栖巨星吧，就是当时他的儿子呢在他60岁生日那一天给他送了一个蛋糕，就是自己亲手做的，别人说哇你为什么会自己给他送个蛋糕，因为他说我爸爸啥都有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蛋糕他不一定有， 亲手送上的爱意，哎呀今天被感动到了，谢谢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娟娟细流、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分享您家的爱意还有您家的早餐， 是 直接把做好的早餐图片还有简单的做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详细的参与方式呢发送早餐就可以收得到。 哎，早餐你做完了，那咱们开个会吧静月。 哎呀又有优惠了， 哎呀哎，现在配不了你了啊，给大家插播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因为车险到期没有投保的车主们呢赶快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会，就是年终福利会啊！ 哎，年终福利大优惠、人保直销车险特别为您准备了年终的换新礼包，这次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人保财险回复北广，就是北京广播的这个北广、北广这两个字就可以参加，投保满额还有精致洗车打蜡这些贴心的服务可以免费享用。 是老用户呢推荐新用户投保的话还给你俩特别的奖励，这是2021年的最后一波大福利，错过就没了，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去登录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北广来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好，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题，那就是热歌或者是金曲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看看大家好像有自己的一些答案。一飞呢说的还挺好的，他说我对金曲的定义就是热度传唱度和艺术性并存，然后词曲编曲混音的质量俱佳。哎，他这个定义感觉还挺官方挺科学的哈。 啊，是的，所以说我们早秀猜歌学名二了吗 对，他说今年其实金曲也不少，可能是因为数字音乐的原因呢，能被记住名字的不多。我觉得其实这个点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大家一直都在怀念20年前，哇，这个华语乐坛盛世。那其实那个时候， 那是因为你选择 抓在电台 DJ 跟制作人的手里，就是你的选择权啊。 对， 另外就是你会发现那些人现在今年也出歌啊，为啥你不听呢？对吧？ 或者说你听了一遍之后可能很快过去了，因为还有新的一波歌、因为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就以我们早安音乐秀来举例，每天在8:35的时候会给大家播出一个单元叫做早安热流行、每天都会推荐新歌好歌，所以这一年从我们早秀推出去的新歌就有大概300首、对不对？ 对， 哎，所以呢这300首当中突然现在让你想起来几首，你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一下子能记住姓名的、因为我们这代人其实是听过实体专辑长大的，有情怀，心境变了，就会觉得好像华语乐坛的质量下降了或者怎么样的，但其实是因为你的选择变多了，就口味更广了。现在可能一个家庭里面爸爸妈妈喜欢的孩子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爷爷奶奶喜欢的、就三波，对不对？ 三波爷爷奶奶喜欢的和孩子喜欢的，不过有的时候也可以统一在什么小苹果之类的这种歌曲之下是吧 对对对， 就广场舞看一个那个大娘然后带着孙子一起跳广场舞， 你笑起来真好看 之类的啊。所以这可能就是刚才说到的热歌。那我们说到金曲呢，刚才说到的就是金曲，就是可以听很久或者隽永很久的这样一些歌曲、对吧哈。所以今天那个我们一会儿呢也会选出很多金曲来给大家听啊。刚才说到的是热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算是我今年其实前两天才出来，但是我觉得它已经算是有大金曲了， 金曲榜上有名， 而且最近在热度榜上其实攀的也挺高的哈因为它可能就是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心境，而且它是用一种作古似古的方式来听这首歌曲的。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和张惠妹对等关系。 说了些什么？ 距离也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其实也不是我们主刻意要区分，是因为这一次呢，这个腾讯的榜单确实比较多一点，有热歌有金曲啊，然后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很明显的泾渭分明的这种分野，但实际上在有段时间当中，这些东西其实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老说97年当时大火的那首歌曲，就是任贤齐当时的《心太软》， 心太软。 当时那首歌曲那个热度就是比现在热歌还要热，因为那首歌，因为他心太软也是他里面的关键词嘛。 其实是这样的，就跟电影上映了之后既想要票房也想要口碑一样，我们都会说一部电影特别棒的话就是票房口碑双丰收， 对， 同样对歌也是一样的，希望它既有热度然后也通 得到一些就是业界大家的一些认可啊。这就所谓的就是说刚刚像那首歌曲就你播的 Adele 的歌曲一样，看起来就是它既是金曲但它热度又很高， 对，但是就是有些歌曲呢确实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容量的，所以今天呢我斗胆放了一些歌曲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是我们是看互联网的播放量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今天的很多的英文金曲呢其实是在 YouTube 当中来播放量最高的，这个数据一般来说做不了假骗不了人是吧，就全世界谁喜欢什么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全世界现在为止播放量第一高60亿次，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为他助了一臂之力吧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没少播 然后我们这次播的是一个原版的版本啊， 西语版吗？ 哎，西语版来自于 Daddy Yankee 以及呢 Luis Fonsi 带来的 Despacito， 60亿几乎人人都听过的一首歌曲啊。 Sí, 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Chihuahua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Sube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t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Oye,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Vamos a hacerlo en una playa en Puerto Rico Hasta que las olas griten ay bendito Para que mi sello se quede contig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Lo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Qu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Favorito, favorit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Lo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Despacito Despacito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Despacito 是什么意思，好像缓缓哈 还是慢慢的感觉、 啊、 是不是、 啊、好像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这不妨碍我，虽然我听不懂西班牙文，但是这好像并不妨碍我去感受到这首歌曲当中的快乐，和六十亿人在一起、啊、是吧。 今天跟大家聊到了热歌还有金曲啊，哎，我们人均小耳朵都是乐评人，大家发出来的见解哎都特别棒。 嗯， 比如像子琪提到了说热歌能不能成金曲啊，就会看它会不会再度被人们所传唱。 嗯， 比如像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还有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当时在春晚舞台上唱完的时候反响平平， 是 好几年好像都没有什么水花，直到通过抖音再度火起来那一段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拿它当 BGM， 所以、嗯、哎好像就成了金曲了。 时间跨度最长的应该就是那个就伍佰那首歌曲吧。 嗯， 暂时将你眼睛想得起来 Last Dance， 嗯， 是那首歌曲哈， 又通过一部电视剧重新火了起来。 是 像属于的猫，他说我的选择就特别的简单啊，就是梁静茹、五月天、孙燕姿、刘若英、蔡依林、周杰伦所有的歌曲啊都是金曲。嗯、但是只叫得上歌手的名字跟歌曲的名字的这些我觉得都可以算哈、 哎、 热歌呢就是只知道旋律不知道歌名，也不知道是谁唱的、嗯、这就归热歌。 但是 也没毛病， 但是 Cito 这个歌很符合这个，你不觉得吗？ 只知道旋律。 我听过这个歌曲，但是你问我、嗯、就是歌词我也不会是吧。 嗯， 歌名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一个滤波器当中在其中竟然听到了，我是不是听到了马冬梅啊？你确实没有听到啊，他 Despacito 里面没有这一句啊。 第一句发音是不是有点像？ 有点像啊。 还有像战神之神，他提到了哎，冬季去滑雪的时候， 嗯， 还有像逛超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户外的这个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刘德华的《恭 喜发 财》啊。 是。 那请问这首歌应该会被归到热歌还是金曲里呢？ 我们俩好像去年那个春节的时候放了大量的这种歌曲啊，嗯、确实呢，在特定的时间当中显得特别的喜庆。属于的猫说呢，金曲就是梁静茹、五月天、孙燕姿、刘若英、蔡依林、周杰伦。 对，就我刚刚已经点过了。 但是啊，我觉得其实这可能是你心目当中就一代人有一代人心中的金曲嘛，哈。 对，就像刚刚那位朋友提到的说，当年我们喜欢周杰伦的时候，父母也是特别不解呀。 嗯、对，你为什么要喜欢他呢？啊，他唱的又不好听。但其实慢慢的就是这可能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了哈，所以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金曲跟热歌出现。今天呢我们不光聊这个问题，我们会给大家放很多歌曲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不太理解的，昨天呢这个热歌排行榜的第一名， 嗯， 来自于阿月月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云与海》。但其实细听一下，我觉得旋律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哈。 就说实话，听到歌名我目前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旋律。 那我们这样，我们等副歌出来好不好啊？ 我发现哦，我会唱哎。 来感受一下。 天边的云一望无际，俯瞰那双眺望的眼睛，时间还在远行，留下谁的脚印，不只是贪念的勇气。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惊扰你从此远离我憧憬。多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气息是抚平你辛苦的原因。如果时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 深却遗憾，我们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能爱，别来一种会厮守，别忘了他们的爱而不得。如果世间万物难跨越难相爱，也能成全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北京实业学校三河校区在旁，3家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城市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个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 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个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们来关注一下坚持跑步之后千万不能做这些事情，对号入座，你错了吗？坚持跑步是一件好事，不管是出于减肥还是健身，还是为了健康而去跑步，并不只是依靠强大的毅力，还需要科学的理论知识，比如说跑步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稍不注意，随性而为，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损害。下面呢，我们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些常见的跑后的误区。首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跑步结束之后感觉累了就蹲下或者是坐下，很多人认为呢是省体力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长跑之后呢，如果立即蹲下来休息的话，会阻碍下肢的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加深机体疲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休克以及危及生命。因此呢，每次跑步之后要调整呼吸频率，而且还能够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的程度，促进四肢的血液回流回心脏，加速体能的恢复，还有助于消除疲劳。当然效果最好的就是做一些拉伸运动了。跑步之后如果不拉伸的话，肌肉就会变得非常僵硬，产生的乳酸不能够马上分解，而且这个时候呢将会影响到以后的跑步训练，人也会更加容易疲惫。那么应该通过一些适当的跑后拉伸动作，徒手操啊，步行啊，拉伸的按摩啊，呼吸节律放松操等等等等，能够帮助跑者恢复到运动前的安静状态，有助于恢复肌肉的疲劳感。当然还有一条，就是跑步之后不要大量的饮水。跑步之后大量的饮水的话，会使身体的汗量急剧增加，出汗越多，盐分的损失也会越多，容易导致抽筋儿、痉挛等等。所以呢，正确的跑后的补水方法是小口多饮，多次饮水，你记住了吗？跑步是一种非常肆意畅快的感受，同样呢，跑步呢也会给你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带来的《给我感觉》，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放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不要就尴尬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怎样企图上天让脆弱站到一边，要心里的心跟失望 say hi say hi。 至少把心敞开，爱就爱，跟爱敢做的人超级 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0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是，哎呦，让我呼哧带喘的，刚刚做完早安快跑的我， 呼哧带喘吗？ 呼哧带喘， 呼哧现在都带着你喘了， 呼哧，那么多人也不差我一个，对吧？ 今天不能划水，因为今天我们要认真聊音乐啊、今天也带着早安快跑跟大家一起运动一下。每天早安快跑和音乐早餐，提倡大家在早上的时候要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同时呢也要注意吃早餐， 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嘛，对吧？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非常丰富，也让我看到了小耳朵们的这个怎么说呢？除了吃，大家还能聊点正事啊， 聊点正事儿。那让大佐也跟我们聊点正事儿。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前些天呢、这个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公布了今年年度十大热歌，十个席位均被云与海、白月光与朱砂痣、踏山河等等这样的短视频爆款攻陷。尽管当晚的星光足以让粉丝沸腾，但最出圈的话题却是年度十大热歌引发的关于华语乐坛要完的争议。咱姑且不聊完不完的事儿啊，先来说说这个选拔制度。它的选拔维度呢是歌曲的播放量，是基于最大基数用户耳朵投票的结果。抛开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不谈，这些歌曲最大程度反映了主流受众的音乐审美，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那咱们呢作为全北京最专业的音乐电台，那是不是就得跟大家聊一聊那些你听到的热歌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你心里边的金曲又是什么样的呢？ 聊点正事的大佐，哎，有没有说清楚？ 是大佐呢，今天呢感觉化身为这个教导处主任啊，跟大家来聊了半天这金曲的事儿。反正我听了半天也是云里雾里，但是他那些也想让大家给些答案出来，对不对啊？ 哎，其实8点钟有新一波的朋友刚刚出门，今天关于这个金曲还有热歌的讨论，我们已经火热的进行了一个小时了。是因为腾讯音乐集团呢最近颁出了他们的一个奖项，但是这个热歌榜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朋友看到了之后就会说啊，2021就这啊。但是因为当天有很多的榜单，我们不要只揪住这个热歌榜不放，还有金曲榜，对不对？像金曲榜当中其实就有今年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 是 很多人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哎呦爱上了，哎，这首歌曲可能过了10年甚至20年我都会一起跟着唱，因为它让我想起了一些青春当中非常美好的记忆瞬间。 关键是让你想起了很多人，对吧？然后呢这首歌曲感觉是一个感叹句，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也是今年电影的 OST， 就没有躲过那个魔咒，就如果就是电影如果最后的成绩不是很好， 电影不火歌就火呗啊！哎呀， 我都没直接说你，我正在措辞，你给人说的那么直接， 咱们直给一点。但是这首歌是非常好听的啊！我们来听到的是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藏。曾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上命运中的召唤，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首也飘转在池塘。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 4S 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400-123-4567。 I'm hurting, baby. I'm broken down. I need your loving, loving. I need it now. When I'm without you, I'm something weak.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Yes, please. Come.Put it down on me. I'm right here. Right here. 'Cause I need down me， 来自于 Maroon 5带来的一首单曲 Sugar。我们刚才那首歌曲啊，是和61人在一起。这首 Sugar 呢 ，Sugar 故意的啊。这首 Sugar 呢，实际上呢是和41人在一起。 对，今天这都 是播放量排名第3的歌曲啊， 热度很高的歌曲啊。 哎、 因为到了数位音乐时代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对于歌曲的这个传唱度有一个特别标准。就比如说，你有多少人听过啊？比如10万加、20万加，你有多少人评论？999加，还是10000加，还是100000加等等，都可以表现出这个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嗯，但这首歌曲呢，周周说这首歌我也想不起名字了，但是这首歌曲呢确实很好听哈。好了，这期的歌单呢，一会儿呢 已经更新了 啊，已经更新了。 哎呀，你以为我是你啊？ 啊，这是鱼子更新的呀。 那当然了，回复歌单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今日份还有昨日份的歌单都送上了。 好了，今天我们一会儿呢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这个舆论的巨浪之后，我们大家心目当中的热歌和金曲都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部动画电影吧，《雄狮少年》。日前呢，在经过点映之后呢，猫眼的开分高达了9.4分，这也创下了年度动画电影评分第一的好成绩啊。 这个让我想到了前几次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动漫国漫的时候，包括国潮、哎，很多人都对这个国潮电影充满了期待。 对， 在国漫电影疯狂刷屏的日子，很多观众都在夸赞说这部电影可能是今年的最强国漫。 嗯， 所以非常的期待雄狮少年。 是， 其实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喜剧动画电影，讲述了留守少年阿娟和他的好朋友阿猫阿狗在是不是这个名字取得过于随意，对不对？ 太随意了吧。 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之下参加舞狮比赛的故事啊。 对， 通过点映呢，这个观众们也是不吝赞美，纷纷评论说这是一部值得细品的电影。 嗯， 二刷哎呦居然流下眼泪了，感动的哭，热血的哭。 是， 但影片已经正式定档了，12月17号就将登陆全国院线。 嗯，这样一部影片呢也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放出大热的热歌金曲。为什么叫热歌金曲呢？接下来这些歌曲都是热度也很高的金曲啊。你刚才不是说今天一开始怎么没有放周杰伦吗？ 嗯， 因为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曲是现在所有的华语歌曲当中在 YouTube 当中高居第二名的歌曲。 所以它是多少亿？ 它没有那么多亿了，它好像是1亿多吧。 那也好多亿了。 可以啊。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谁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你的眼睛在说 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 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七。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个《告白气球》啊。刚才有胡静说：“哎呦，这也是我伦难得的可以称得上口水歌的歌曲了。”因为其实这首歌的流行，在我的印象当中，也跟网络直播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很多的直播间当中，这是很多博主特别喜欢放的一首歌曲当 BGM 啊。 然后你刚刚也说了一点背景信息，就是这首歌是当时据他说是这张专辑中最混的一首歌曲，结果没有想到大爆啊。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策划和最后火的那首歌曲总是有点就不对位置，对不对啊？ 哎，所以你看，其实就是这个歌曲爆不爆、火不火，其实也有的时候也是看机遇。就包括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杨坤跟郭采洁的《答案》，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春晚哎那么大的舞台，按道理就是10亿人一起看，对不对？但是反而没有引起多大的水花。最后就是中间哎，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两句就给唱火了。 是，但是这首歌你如果整个听全曲的话，你还是能够感觉到这首歌和刚才说到那些热歌的不同，就是它其实很完整。它不光是副歌好听，前面也很好听哈。 像周周提到了说，刚刚有人提 QQ 音乐三巨头啊，这个太有意思了啊， 发挥年代感啊。 哎，是的，但是他又觉得说，这三巨头当中，汪苏泷现在是发展的算是比较好的啊，特别神奇。哎，你们有觉得他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唱歌会切港台腔，但说话自动东北腔。 是，另外就是我觉得他可能相对来说走的还是比较流行嘛。我们之前这个 Listen to One 做许嵩，现在确实是比较有深度、有比较有思维的这样一位。但相对来说呢，可能这个就是很难平衡流行性和你现在的这种思想性了哈。 对，就是你在任何的艺术形式当中，到一定程度，你都需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大众的审美需求和你自己的艺术坚持之间的这么一个分歧吧。 你说的时候忽然上来了演员，你有什么感觉？ 哎，我就突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周周的这个回复。想起了上周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时候，张弛唱的那句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啊。 简单点，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 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 八，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八。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来到了早安热流行这个环节啊。刚才静瑜说的不错，我们一年呢有那么多首早安热流行的歌曲，也算是反映了这一年华语乐坛当中一些比较好听的一些新歌，可以入耳抓心的哈。 是每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第四时段，也就是8:30的时候，会为大家推荐最近的热歌新歌，基本上是以新歌为主啊。 是啊， 你想一年下来，刚刚本来想脱口而出365首，后来想 也没有那么多。 我们是工作日啊，但明年可能就有365首了。 跟大家说一下，明年我们就有这个365天，天天都陪伴你了啊。 哎，是的，那么静瑜跟郭鹏呢，将会在周末继续早音乐秀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 是， 但是在今天我们正好在聊音乐这个话题的时候，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新歌有没有成为热歌、成为金曲的可能性呢？ 那个不太有。 你这么直接吗？ 但是啊， 这个歌手还可以吧？ 啊，对对，袁娅维啊，袁娅维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这张专辑其实上是一个很概念的专辑。我们之前老说那个有的时候宣发词看得云里雾里。这次这个呢，直接写了本故事集和诗集。很有意思啊，他讲的是。名字叫做《月亮上跳舞》这张专辑啊。 你看，其实跳舞这个概念很多人用了，郭靖还有在树上唱歌， 树上月亮上跳舞， 突然发现是唱歌， 吴刚去砍树吗？ 不是，还有之前那个叫在砧板上跳舞，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突然忘记了，什么飞。 去查一查，这个确实不如那个香水有毒剂的熟练啊。 哎呀， 好了，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的一首歌曲《月亮上跳舞》，由袁娅维和著名的电音混音制作人陶乐然一起出品。 Peace. my mind, gonna take my breath time. 헤지 말지 너의 heartless. 谁关心我这杯冰糖色？每天亮着耀眼的灯光，别寂寞 whiskey， 喝到爆 whiskey， 谁无法我和我的爱？ 什么样的夜晚让月亮都失眠了？故事还是要从一只蝴蝶说起。 嗯，但是你知道这首歌刚才月亮上跳舞，它的英文名叫 emo whiskey， 就我觉得就破梗了，对不对？ 然后喝着酒 emo 了， 对，喝酒 emo 怎么办呢？可以回听一下早安音乐秀前两个星期的时候，专门做过一个 emo 专场啊。 是这首歌曲，其实你刚才问我火不火，我觉得它一定不会大火。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袁娅维也不是一个求大火的人，同时这首歌也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时代比较好的一点。就上次跟你也聊过，每个人有自己的小圈子，我喜欢听这样的类型的歌曲，我可能会反复的听， 对， 对吧？啊， 就其实作为一个 DJ 来讲，我特别不认同今天好多人就说什么华语乐坛没落啦，或者说完啦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选择多不是一件坏事，永远都不是。只不过以前的时候你没有选择，而现在因为大家的就是流量被分散了以后，好像没有所有的人都听着同样的歌长大的这样共同的经历，就可以只能这么说。 我怎么特别爱接你的梗啊？以前我没得选，现在你有的选了，然后无间道出来了。对，我现在想当一个警察。 现在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当个好 DJ， 我要给大家放好歌。 好了， 什么求佛呀、香水有毒都离我远一点， 离我远一点啊！好，我们刚才呢，哎，刚才说到了就是几首英文歌曲，就是他们的这个成绩都还不错，对不对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吧。就今天的感觉，由于这个英文歌曲呢实在是热度太高，40亿这首歌曲啊，我们继续跟40亿人坐在一起啊。 Shape of You。 The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sat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drink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you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it,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May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When we came,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the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And even getting a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May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I'm coming now,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oh, PD 在直播间给我烦的呀，大家听不到他的声音，大家关掉话筒之后就不自觉的把我们直播间的音响扭大了，之后凡是有中间的音效的部分你这个人真是 狂唱音效是吧。啊，对，我以前以为是我是被你挤到，因为你老唱主歌，我就只能唱点音效和声啥的。 我 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比较喜欢唱音效啊。哎，但你知道这首歌曲咱们客观的说，当时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抓耳以及炸裂的效果，你就觉得当时这绝对是热歌金曲。 对， 就标准的热歌金曲。 今天有好多的小耳朵来跟我们互动哈，因为我们可能都放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丽丽说特别喜欢黄老板的这首 Shape of You， MV 拍的也特别棒，前奏一起你就会不自觉的跟着车动，就跟着车，不能跟着车啊！你在开车，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的车这么喜欢 Shape 吗？ 可以让雨刷器动一动，自己就别动了。 是，你知道他刚才说的这两段，几乎就是当时 Beyonce 说的一个整个的翻版。Beyonce 说，我当时听这首歌曲听了8秒钟，我就今年年度热单。 哎，有的歌曲它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啊，包括其实今年新出的那首 Shiver， 哎，也挺好听的，也有这样的潜力在。 是啊，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觉得好像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吧，热歌和这个金曲好像得到了一种 高度的统一。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热歌呢，可能也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潮流的印象。比如说《时光雕刻》，说到了那时候看电视剧啊，《天天向上》啊，包括很多的《流星花园》啊，放《稻香》，包括我有一年2001年，在那么多歌曲的情况下。F4 的流星雨是排在热歌当中第一名的，对不对啊？ 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给他做一个清晰的界定。但其实今天借由音乐的这个话题啊，没有想到跟大家聊得这么深入。刚刚我可能提了一些自己比较浅显的认知。小环说也不是吧，有的时候呢，有实力的公司推的流量烂歌实在是太多了。 有道理。 但以前呢，渠道少，筛选多，反而我们耳朵里面就是进的这种优质的歌曲会多一些。 大家可以想， 我觉得说的也对。 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当年的磁带有千千万，你现在老觉得老歌好，是因为你筛过一遍， 对， 只记得其中的几十首。你看那一整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所谓的 B 面歌曲嘛，对不 对？ 对 对，B 面金曲嘛。所以其实也到了一个大家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多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吗？或者说很多人希望回到以前返璞归真的生活啊。但对于我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肯定会希望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最好的。大家都有发声的空间，让不论是喜欢哪种小众音乐的人都会有自己所喜好的这一个圈子啊，就自己喜好的这些作品涌现出来，是一个特别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 发现了今天这期话题选得好，于是呢这个鲸鱼的上升 滔滔不绝起来， 比以往来的早了一些， 我还有一波上升啊。 广告之后再上一下啊。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很响。 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 同时我们也跟华语乐坛一亿人坐在了一起。 哇哦，它的播放量有一亿啊。 一亿多啊，这个应该也是在前五名之内的一首歌曲。同时我觉得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符合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第一它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第二是当年的热歌，同时也算是金曲，同时也是变成了很多人在剪辑 vlog 或者回忆杀当中的一个 BGM。 哎，所以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的期待，也特别能理解今天我们话题的一开始哈，为什么腾讯音乐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十大热歌榜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大家希望听到和看到榜单当中的更多的就是热歌和就是金曲的结合体。哎，就是它的音乐性或者音乐品味符合我的审美要求，那另一方面它还有传唱度，一播放出来就让我有非常熟悉的或者说充满回忆的这种感觉。 是，但是呢有 些热歌呢可能就是为热而热了啊。日清语文说到了，热歌就是小摊儿、小商品一条街大甩卖啊，为了吸引顾客上门的时候的一些口水歌，有的时候呢你确实是不想听也不行，所以你就会唱。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到了他当时就是去自驾游的时候的一段事情嘛。 对对对，我看到那段了，特别的可爱。他说去青海自驾游的时候，那个车子的老板呀，不知道放的那是个什么歌，总之就是那个歌词就是"我不是小沈阳，我却爱上了沈春阳"，什么哥哥呀、妹妹呀这种歌。 你知道我当时去西藏自驾的时候，一路上听的是什么吗？我后来回来跟你说了一下，把你笑的。 嗯，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你的 DJ， 你会爱我。 哦，对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我当时想我是 DJ， 但是我也不至于听一路这个歌吧。 啊，但是热歌也分好多种啊，像很多的亲子的歌曲，现在也很多的被大人所传唱，像你笑起来真好看啊，还有像友善的猫问我们说，儿歌小跳蛙算不算啊？ 算啊。 每天上班的时候，小区的幼儿园总是放这个歌，好有魔性。 是。 至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哼起来。他说鱼子一定会唱，不知道 PD 会唱吗？ 我也会唱啊，就是因为前两年不是就有还有 我俩还 K 过这首歌， 还有耳朵，还有小耳朵给我们就是传播那个什么 Shark Shock 是吧？ 对对对 ，Shark Shock 是之类的啊，那首歌曲。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在 YouTube 的一个热单当中，我觉得一定要推荐一下。周兴哲去年因为一首歌曲就单依纯改编那首歌曲、一下重新稍微翻红了一点，但真的是一位 永不失联的爱， 对，但他真的是一位宝藏歌手，他的这首歌曲。竟然点播次数也有1亿多次，我们来听到的是以后别做朋友。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害怕破坏完美的平衡点，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科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今天我们早安音乐秀呢，化身两位这个专业的点评 DJ 啊，点评了一上午啊。但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今天到最后其实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2021年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的，只是一些宝藏应该由我们慢慢的去发掘出来，对不对啊？ 这个挖掘的工作由谁来承担呢？当然是由我们两个以及我们很多的小耳朵一起了。去年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正好是一个整年的节点嘛，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了华语金曲20年的回顾。 对。 那在今年呢，很多朋友也是呼声很高，希望可以再做这样的回顾。我们今年换了一种新的思路，借由2021年的这一次的金曲还有热歌之间，今天我们大家的讨论，我们也想做一次的跨时空对话的尝试。2021年和2011年的金曲 以及热歌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勾连呢？ 是 期待着早安音乐秀年终的岁末巨献。 哎，也希望大家呢到时候可以跟我们说一下2021年你在哪里，在干什么，这十年你发生了怎么样一些变化哈。好，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徐佳莹的《不舍》，这也是今年的2021年度的十大金曲之一。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告别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喽， 拜拜。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相爱。